下山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

幸福的光。带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谁又爱着谁？君子爱求美人，美人却爱英雄，重的是故事的捉弄。春风吹着杨柳，杨柳吹日落，灯火阑珊也等你不来。舞会成全姻缘，姻缘全你我，劝住你绝不再错过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床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床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床，也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床，也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至6月30日，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GLA200 所有车型，可续享购置税减半支持，更享金融贷款方案，日付低至6.88元。详询亚奥之星010-8014-3000。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百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-070-8889，同步微信1391371295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云米智能家电，令人啧舌的黑科技。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、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。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成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，1863118-7077，1863118-7077。 今天是农历5月初5，5月30号端午节。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，自古以来端午节便有划龙舟及食粽等节日活动。2009年9月，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是

是一 海啸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